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彰荣空服员罢工战火持续燃烧，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天到劳动部抗议，不满劳资争议过程遭到桃园市政府和长荣航空两面夹击，就日资费报告、有时公允等提出了三大诉求，包括请劳动部就桃园市政府针对长荣航空劳资争议调查报告问题提出说明，请劳动部在工会罢工投票期间随时派员监督，以免长荣航空恶意抹黑。长荣航空最近不断约谈基层空服员是否违反工会法第三十五条。劳动部长许铭春今天则回应，希望劳资双方能够在罢工之前坐下来谈。他呼吁长荣航空针对工会诉求能做到善意跟诚意，找出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把问题解决。而长荣航空则回应表示，针对桃园市劳动局调解委员会入场调查长荣航空日资费结构，目的是在确定长荣航空在调解会的说明是否属实，当时并没有资方调解委员在场，由于入场调查跟第三次调解时间相差一天，因此在4月17号第三次调解时，调解委员也建议在入场调查报告出炉前再进行第四次的调解，调解委员就可以针对这项报告的结论提出相对应调解方案，但是桃空职工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而调解不成立。另外长荣航空也否认约谈基层空服员。衔接双北市的重要交通枢纽中正桥，因为在日治时期和台北市的川端町接连，又称为川端桥，由于年代久远，耐震防洪都不够，因此将会改建，今天举行开工祈福典礼。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因为民国26年盖的川端桥不能够拆，因此旁边要再盖个新桥，等于是要绕过去，设计上会比较困难。至于新建中正桥是否会造成双北交通黑暗期，柯文哲说将会比照忠孝桥引道拆除方式，利用明年春假在6天之内闪电拆掉重庆南路高架。不过外界质疑拆除费用将会过高，柯文哲则说要慢慢拆比较便宜，但是要在春节期间拆除，得要把北台湾的工作人员找来，积聚调来，加班费工资就要增加3倍，但只有那个时候交通流量是最低的。台湾1997年爆发口蹄疫，展开长达23年的防疫，农委会去年7月1号宣布台湾口蹄疫拔针，也就是不再施打疫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天表示，6月底如果仍然没有口蹄疫传出，7月就会送资料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期望明年5月 OIE 在大会上宣布台湾成为口蹄疫非疫区。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说，去年7月1号宣布拔针，就是因为从环境里面监测不到活病毒的存在，台湾只要到了6月30号仍然没有案例，就有资格申请成为口蹄疫非疫区，目前剩下1个多月，会持续的邀请专家针对有任何怀疑的资料都尽其来设法厘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9点，贬值 1.80%， 来到1089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78亿。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9点，贬值 5.84%， 来到28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90点，跌幅是 7.16%， 来到89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44点，贬值了 3.14%， 来到2913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5点，贬值 3.10%， 成为3287点。 受到连日春雨的影响，中部各产地蔬菜从上个星期开始就出现无量上涨现象，其中青葱、茄子、地瓜叶、苦瓜每公斤平均价都来到了30-40元，原本就偏高的高丽菜更是一口气涨破了40元大关。山区高丽菜一大颗零售价就涨到200块，而平地高丽菜也来到100多块钱。彰化西湖果菜市场总经理蔡建文指出，虽然各类蔬菜并没有传出严重的雨害，但是零星水伤还是难免的，加上采收不易，耗损率又高，都是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蔡建文也分析，以目前菜价跟往年雨季来相比，其实还算是相对稳定，只是高丽菜进入青黄不接，山区跟平地的高丽菜价差相当的大。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工矿地区将会有8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跟临近的海域会有比较大的风浪。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亲爱的，放假了想去哪里玩呢？ 快带我去宜兰玩！现在只要周日到周四入住春游专案的旅宿店家，每晚补助500元。另外，凭出售凭证到县内观光工厂、休闲农场、博物馆与温泉产业等配合商家，还可再折抵消费500元哦。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去订房， 名额有限，快去宜兰接头哦！ 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宜兰春游补助专区。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接受交通部观光局补助。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罗志祥 No Love， 第四名郁可唯路过人间，第三名邵雨薇微雨，第二名叮当有什么不敢面对，第一名梁静茹微光。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FIR 飞儿乐团。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hank you.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们是 Perfume Days Tokyo Girl。上礼拜我又看了新的一集《阿妹 Talk》日本综艺节目。 马鲁库德斯。 这一次邀请来的来宾是我们最爱 Perfume。 都有一名。 就是他们请来的所有艺人谐星都是 Perfume fan 哦， 就像猎人 fan 那样，你爱这个动漫，然后请你们来聊聊 Perfume 的好到底好在哪。 我现在觉得啊，要参加这个节目的谐星们其实很辛苦， 他们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对，然后一定有人不是真的 fan， 可是硬要去读那些东西，然后他的那个角色设定是就是我是 Perfume fan， 然后要学很多他的舞，然后在现场还要表演。 然后现场依然是邀请了三名不认识 Perfume 的艺人、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Perfume 很红，可是我们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我们也可能在某个 bar 里面我不知不觉看完他们一场好像很酷的演唱会，因为他们是那种灯光效果设计非常厉害的，跟那种科技结合。但是到底好在哪呢？就是两方的说明。那我也不知道那些热爱 Perfume 的谐星是他们真的很热爱，还是他们设定的很好， 人设很好。 总之呢，那个节目因为节目通常总长可能50分钟好了，然后我只看了10分钟，主持人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要加快，因为我们真的讲太多了。现在我们要录到凌晨5点才能收工吗？ 你说 Perfume fans 实在是太爱 Perfume 了， 废话太多。然后你看到后面那个看板有一个 Perfume 的编年史，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认识，然后把中间有一块真的是剪掉跳过，你完全看不到，废话太多。当然也会分享到 Perfume 他们的演唱会特色，除了声光效果都很酷，每个场合会有新的结合，然后还有他们就是三个都很天然路线的人的那种演唱会 talk 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怪这样子。比如说有个桥段是他们当天的演唱会会喷射那个彩花嘛，紫彩带，其中一个呢就说紫彩带上面都是我们想跟歌迷说的话，都是我们精心想出来的，所以喷射出来之后你就是可以拿起来看，那是很珍贵的纸花，你可以把它带回家，都是我们对你们的爱跟感谢。然后人家就到处喷喷喷，也会喷到舞台上。另外的成员又经过，他就看到那个成员经过说有纸花，捡起来看看，随手丢掉 哈。 他们就说他们真的是蛮做自己的 今天呢，在要来电台之前，经过了东门站的鼎泰丰，我的妈妈咪呀，那个人潮如海水般、波浪般的汹涌。然后我一边往捷运站走去，然后因为跟鼎泰丰是反方向嘛，所以有很多很多人潮就往我这边涌过来，还有一大堆急急忙忙的，就是说。Oh sorry, 太慢了，太晚了。 我们会迟到这样子。 就是觉得他们已经看到那边很多人了，所以有各国的人哦，听到英文讲、日文讲，说太晚了 ，too late。 你可以跟他说，也可以来古亭附近的苏杭，也是蛮好吃的啊。 他们相信吗？如果今天你在国外，你会相信一个素昧平生的当地人吗？ 是有点困难度， 因为你看你花了机票钱嘛，对不对？然后特地飞到一个国家来，然后看旅游书，而且是每一个你一回去，比如说假设你是日本，你一回去日本，他问说有吃鼎泰丰小笼包吗？我说不是，就是我在鼎泰丰门口遇到一个 hand 我身上，然后就带我去吃什么其他的地方一个 苏杭哪里口嘞？ 你顶得住那压力吗？ 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交给边境里。Tomorrow is a brand new day， 没问题，带上彩色滤镜，我是深海鱼。寒冬拜拜，换春天上台，心中的花朵朝绽开。山高不倒，艰难阻挡，放肆冒险吧，从心出发。来个 selfie， 角度很起来。来杯 coffee， 心情很起 let's see， 我要爱上我，心跳砰砰 baby， 砰砰 baby baby 砰砰 beating my heart， 晴了的心我就是起 let's see， loving loving loving， 你也会爱上我。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活动呢，就是会让星儿砰砰跳， 蹦蹦蹦蹦，谁呀？ 也不知道是妈妈会蹦蹦跳，还是女儿会蹦蹦跳，不晓得哪一个会蹦蹦跳的比较 严重。 之前呢，电台都有在募集空中传情，爱要让妈妈知道。 Yes， 今天我们就要来打给妈妈了。 本周都会开始来call out的哦。 首先呢，我要先成功闯关，就是我们电台的 哦，对，那个电话有点难按，有时候不小心按一下，然后没有反应，然后再按一下，他也是按三次。光看玛丽在按那个按键，你就觉得她是要打国际电话吗？为什么会打009？因为零很不敏感。 哦，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你开头吗？ 叫什么名字？ 杨妈妈。 喂 喂，请问是杨妈妈吗？ 哦，是的，你好。 哎，你好，杨妈妈。杨妈妈，我想要跟你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哦，谢谢你。 杨妈妈怎么都没有意外的感觉啊？ 哦，没有啦，因为我女儿有跟我讲说叫我在家等电话。 哎呦， 杨妈妈你好，我们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啊哈，你好，你好，你们好。 你女儿是不是很藏不住事情的人？就是就是不可以让妈妈错过。妈妈，我不能跟你讲干嘛，可是你今天一定要守在电话旁边哦。 因为哈。他没有说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哈，因为有时候我会出去办事情，对，那怕你们打来我不在这样子， 所以他是有命令你从早上八点就要等在电话旁边吗？ 没有，他说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哦， 哎，中午到现在也蛮久了哎。 对啊，所以我都不敢离开啊， 好可怜、哦， 好辛苦哦。杨妈妈，你都怎么叫你的女儿啊？ 哦，依萍。 你就直接叫她依萍。 对对对， 依萍是个怎样的女儿呢？你觉得？ 她很贴心。 她有做过什么就大心的事情啊？你 像早上啊，因为我过年的时候吼、哦、感冒支气管发炎都还没有好，那她早上听到我在咳嗽的声音，然后她一起来，她就赶快倒热开水给我喝。 哦、 哇。 对啊，因为我的手不好，他就帮忙洗衣服啊，倒垃圾啊，啊拖地板啊， 好乖哦。 对， 所以妈妈姐姐还有在工作吗？ 嗯，我也好像有，也好像没有、哎、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会安排我自己的事情。 哦， 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有兴趣。 可做可不做，我又这样喜欢。 喜欢什么？妈妈喜欢什么？ 哦啊、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朋友分享，就是。教他们怎么样煮好吃的料理啊！ 哦、 所以是那种私人的烹饪课，这样就大家一起来上课。 其实也是分享了，也不是真的很正式的什么什么。因为像明天他们就要过来，对。 那妈妈的拿手菜是什么？还是太多了，随便讲几项。 哎、欸，对对对对对，好像有点臭屁呢。 不会，那依萍最爱吃哪一道？ 哦，他这个人哦，这人很好养，他什么都只要我煮了他喜欢，他什么都喜欢吃。 那明天要教什么？ 我明天要教青酱意大利面。 居然是西式的 啊，对，我中式西式都做这样。 哼，青酱意大利面。好，杨妈妈这边呢有依萍她想要跟你说的话，那你听听看这样子哦。 谢谢你，谢谢你。 宝贝老妈，没有结婚是因为找不到像你一样爱我跟照顾我的人，我都搞不懂到底是年纪大的你需要女儿在旁边，还是年纪渐渐大的女儿需要你在身边。会一起做家事是因为想要延长老妈的使用年限，虽然说总有到期的时候，但是我希望可以继续听你碎碎念好几十年，这居然已经是一种幸福了。应该说因为知道你健康，我会继续帮你做 SPA 冲黑咖啡给你喝，因为女儿最喜欢看到你满足的表情了。妈妈爱你哦，祝你母亲节快乐。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请问一下哈，请问一下，刚刚你们说你那个是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玛丽，然后 我是马克。 玛丽，马克哈。 嗯。 OK， 谢谢你们哦。 妈妈刚刚好像是在做笔记吗？ 妈妈，你现在是要教功课是不是？就是当女儿问你时说，今天有两个人打电话给我，是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我总是要说得出名字，但是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说出，对你们真的很不好意思，你们这么用心。 不会不会，重要是希望妈妈母亲节快乐。然后就是依萍她来传情，我们还会提供那湾大酒店的红梨蜂巢糕送给你们，之后会有专人再跟你们联系哦。希望你们这个周末有个开心的母亲节。 好，谢谢你们。好啦， 谢谢杨妈妈， 请你们吃啦。 哎呦 哎呦，不要啦，不要你啦。母亲节快乐哟。 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拜拜。 跟妈妈说 再见，拜拜。 哦，跟妈妈说再见，妈妈应该可以终于安心去办事情了。 对啊， 可以出门了。 对啊， 静碟放送。 我只想和你，由胡彦斌专程为罗志祥填词谱曲打造，就是要给你完美的罗志祥。 心事却如此着迷，我只想和你，最柔软的感到色谱，留下拍得很长很长的脚印。 金曲制作人陈星汉和小猪共同讨论出 No Joke 不开玩笑的认真心态度。听起来甜度破表，但却是一首让人暗自心痛的情歌。你向往美国加州矽谷旧金山的留学机会吗？逢甲大学与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合作，进入第四年，首次推出电机工程领域，全面合作，从商管到工程专业，提供你最完整、最贴近台美就业市场的选择。到加州矽谷最近的路，就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开始。电话04-3507-2162，或上官网查询。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 Mom and Dad 亲子意见领袖 Mom and Dad 2019全创作专辑第二波主打《未来的日子》， 用歌声疗愈伤痛，挥别遗憾，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我是 Della 叮当。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这首歌曲来自于缓缓的 Indie Pop。 这个小时呢，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进行立马帮帮忙了， 帮帮忙。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的话，欢迎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让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哦。有人说，马克，你今年报税还是使用台新吗？ 台新什么意思？ 什么信？他可能想说你用什么信用卡报税吧？ 我从来没有要花钱报过税，我都是要从国税局拿钱回来。为什么讲话要财歌体呢？ 什么歌体？ 你不知道财歌体哦？ 我不知道财歌体什么？ 就是讲话要一直点点点点点点。 我的那个，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文字化为实际的声音过。 但今年是我第一次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报税了。 嗯， 对啊，因为就是结婚了。那结婚的第一年呢，其实可以选择你要单独报还是分开报。 嗯， 但我想说，我单独报拿的是一笔钱啊，分开的话他还是要缴那一笔钱啊，合起来 以后、啊、他缴的钱是 合起来 他要缴的钱啊， 对，他缴的钱就是他要缴的钱啊。 嗯， 那合起来以后，他、啊、那个数字是一样的，然后我就想说没有什么差别，那就一起报吧。 那马克，网络报税你是用读卡机那一支吗？我想用网络凭证，但我又好像不太会。 哦， 其实我之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都用金融凭证，因为我有那个下单软体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可以用金融凭证。可是没有办法，卡提亚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特地上了虾皮去买了读卡机。 哎呦，这天啊，妹呢？这边呢有个非常标准的示范，如果你是任何家电产品的员工，你在卖场工作，你有提供或是你个人跟他的家庭状况是一样的话，欢迎你来帮帮洪小姐的忙。她想要请问，哎，这应该是下个小时吧？ 哦，你说生活灭火 也可以吧？ 没有，这个是帮忙，这是请求建议。 请问你有没有推荐的洗衣机厂牌跟型号呢？需求如下： 家庭人数四人，每周洗大概1到2次。希望具备洗脱烘的功能，以直立式的优先，然后是吃电的， 然后设备保养维修啊、清洁啊，它可以一并列入考量，厂牌跟费用可以接受中高价位。 哇， 请大家帮帮我的忙。 哇，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已经很细了，就是如果拿那个清单，比如说假设走进全国电子好了，那给他说我要这样，感觉他马上可以侃侃而谈几款跟我说这样。 哦，对啊，但多去就是去那个经销商还是会有一些你知道误差，因为说经销商他们有特地想要推的几种， 哦， 就是业务员他们可能就是某一些品牌他们抽的佣会比较多，所以他会比较极力推你那一些。所以在网络上问比较没有利害关系的话，比较能够相信一些。 好的，再次说明他想要具备洗脱烘，每周洗衣大概1到2次，直立式为优先，吃电机种，家里有四个人，平均一个礼拜洗1到2次。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呢？你家跟我家一样吗？你家在用什么呢？它好用吗？有人说如果你要烘衣服，然后你就说你想要用电机种的话，可能电费会疯掉。 是哦， 我是完全没有概念，如果烘用电的话，这电费到底是多少钱？ 我也没 有概念， 没有概念。 小姐帮帮忙，请问桃园八德有好吃的东西可以推荐给我吗？感谢。有一个人回了没有两个字，是很无情的直接说，有没有美食呢？没有 啊，那网络上蛮多的。 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 Google 那个美食，然后看到一些部落客写的，是十个有八个都不能信，真的都不能相信。 说那个不是美食，那只是有这些餐厅。 你只是分享我去吃过 了，我去吃过， 而且很多部落客都很不爱直接切入那个重点。环境照三张都够了。放三十张，你知道那要跑多久吗？啪啪啪啪啪，哗哗哗，还没看到餐点，然后又要划过广告，哗哗哗哗，然后餐点就拍得很随随便便， 然后有一大堆她老公、她儿子的照片， 对，坐在那边氛围很好。平常起手势都是这样子，平常我是不太吃这个东西的，但难得这个我就觉得还不错。 而且最后店家资讯都要放在最后。 对对，就是 都要滑到最后才能看到，我只是想打个电话订个位而已。 有人说他们都在写业配吗？ No， 很多部落客那些他们都也没有业配，就纯粹的心得分享文，就是真的很心得，那个心得满到就是他以前作文是不是可以滔滔不绝，就是写到那个老师都要收卷，他说还没我还没写完， 就跟我们现在收马克信箱的信一样啊。很多人一开始写的时候，他们可能一开始有一件事情要分享，可是都会从最一开始写说我是怎么样认识你们， 今天 这个 周末啊，就是想说小孩不知道去哪，想说那临时跟老公我们 Google 一下，发现那边好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去了，去那边晃一晃，然后说也不知道干嘛。 其实前面都是废话，都可以删掉，你可以直接切入重点就好。 回到刚刚那个洗衣机，有人说如果你要洗脱烘合衣，它没有直立式的。 Really？ 对啊，直立式的就是没有烘啊， 所以就你要选一个选边站咯。 对啊，滚筒的才有烘啊。 我的公司在做行销的，所以很多素人其实愿意无偿的写一篇业配文，只为了免费吃一餐。 是的， 我想起来了，我也曾经这样蹭过一餐。 真的假的？ 我们一起蹭的啊，我们跟版主一起蹭了一餐。那个餐厅在你家附近，现在蛮红的哦。 哦，对对对对对， 最近真的是 很吵，我都会一直打110，太吵了啦。 但最近它好像有点变成网美店的感觉，是不是？好多人分享哦。 这边要询问一下皇阿玛，询问一下狸猫与志明。猫需不需要打晶片呢？狗有晶片。兽医说晶片是针对狗设计的，猫会不舒服。猫需不需要打晶片呢？ 怎么觉得好像 Google 皇阿玛影片，他应该回答过7749次。因为刚刚那个洗衣机的小姐她在开车，她没有办法一直看，所以如果有人有分享的话，我可以跟你说，有人说上洗下烘也可以，然后说同一槽的不太好，蛮多人怎么都想劝退烘这个功能啊。 我也是劝退烘的功能的人。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Riri 的 Summertime。 加个戒指金项链，橙色彩虹变色片，这里是我梦幻的房间，一点半一钟想睡，想一点书一捆马尾，多开心每一天都新鲜。 Yeah, I wanna go, say the boy, say no. Who's the dumbest game of gems? You put on gonna chill. Tick a tick tock, come on, shut out your toe, yeah. Yeah. 一心陶瓷, 我怎么永远不够? Lazy been fighting, 每个都要讲究. 等等要着那个 boy, 到底该用哪一支空? Yeah. 我今天可以穿上潮汕球鞋. 这金项链穿梭彩虹变色片这里是我梦幻的房间努力不懈一天盼一种上线一点树一颗马尾多开心每一天都新鲜 You're beautiful, beautiful, yeah, yeah Said you really looking so beautiful, yeah 帮帮忙，我真的很喜欢飞碟电台，但有时候身边没有办法拉起哦。广播播放，我用手机 APP 播放的时候，我的版本很旧，播出来的声音很不好。 还是飞碟电台，我们来开一个那个泽泽募资好，怎么样？请大家募资给我们，让我们就是更新我们的新的 app。 我真的有听说 app 要更新了，它好像在那条路上，只是我不知道它走多快这样子。但是有，我们有在考虑。不是考虑，我们有在进行，我们有在推动这件事情，有的，这， 那你这样，你又 我们会努力。 今年起，涉及双北市的养猫族得注意，动保处强制家猫必须植入晶片登记，同时还要施打狂犬病疫苗哟，否则会开罚50,000-150,000。 哇塞！ 对，但是如果你的猫不会被就是外面动保处的人看到的话，当然就是不需要啊，因为你的猫就在家里面转来转去，那就没差。然后有些人会担心，是因为说那个晶片会刺激皮下组织增生，可能会导致形成肿瘤。然后说狂犬病的疫苗呢，说里面那个剂量有铝，打入体内如果没有办法消散，也会形成恶性肿瘤。所以这是养猫的人害怕的地方 啊。 When we are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climb a mountain And to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to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just dancing cheek to cheek.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to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甜甜的香气，爽口的微酸，健洛乳酸饮料，微酸清甜，令人怦然心动的滋味，青春健康的好味道，青春微酸甜。健洛乳酸饮料。 平静冬日，芳华渐老，一份炙热的爱猛然袭来，你愿意紧紧拥抱，不在乎烈焰焚身吗？ 我愿意用我一分钟的生命换你手掌一根白发。 我是光宇，向你推荐这部爱到灵魂深处的电影《平静冬日》，获得亚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人女演员、最佳新人导演。《平静冬日》5月1日全台感动上映， 我愿意。 我敢追求，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5月10号骄傲发行，和乐音乐。 话题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主题插曲，百万点击冠军单曲《路过人间》。 相约离别，坦诚来支援，路过人间。 OST 女王郁可唯全新音乐风格大碟《路过人间》，5月3号正式发行。 夏天有一种热，是好快乐。 带你横跨黑玻璃山，看令人惊艳的夏之雪。 石原岛 Club Med 度假吃香喝辣， 打卡地球最后净土稻城亚丁，留下完美纪念。 还有好玩的美加洛基探险， 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清除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珍珍于佩珍。很幸运的，我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珍珍》在4月26号已经正式发行。会有这个发行的机会，是因为写词人葛大为先生在我的脸书上面看到我创作的录音，然后联络了我，进而让我跟雅神音乐有了合作的机会。我非常感谢这样的缘分，让我的生命有机会经验跟学习歌手这个身份。谢谢雅神音乐，谢谢葛大。 不管天后也是冬天，我只愿意甲你，愿意甲你睏到天。这不是由我猜一命，嘛不是温情亲像山。我就是拄拄好无细意，撒着你一个狗兄。啊，让我们跳一支舞吧，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瞎，让回。

三花棉叶 Sunflower 温温毯碳温温一零一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把狗子搬去，让你稳稳稳。一零一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你还记得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跟我废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哦，还记得那年我穿着鲜黄色的复古，我小时候都去 TU 喝完酒的那天，可乐在我右手臂上闻的骷髅，那时候每个人都有 ICQ。 我是 MC 哈豆，一个玩世不恭的废物。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离不开。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进行考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党团协商，经过讨论之后，赵伟段宜康裁示考试委员名额从19人改为7人，任期从6年改为4年等。国民党立委吴志阳说考虑保留，等立法院长苏家全讨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4月11号并案审查考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当时现场只有民进党以及时代力量的立委在场。最后初审通过考试委员名额改为3人，任期变成4年，引发考试院长吴景麟抗议。考试院也提出了修法意见，市委人数减为13人，任期维持6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在今天举行朝野党团协商，赵伟段宜康裁示采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版本，考试委员名额从19人改为7人，任期从6年改为4年，以及民进党立委李俊毅的版本，考试委员不得赴中国大陆地区兼职，违反规定者丧失考试委员资格等，今天协商通过。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在美国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天反驳，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请郭台铭不要在国际社会上传达错误讯息。郭台铭今天在脸书回应，陈明通扭曲他的发言，他要警告蔡英文总统不要找这种不适任的陆委会主委来当打手，故意内行人说外行话，让人很摇头。郭台铭说，他接受采访时说的是宗教信仰文化的影响地区概念，却被特定媒体断章取义，说他的主张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郭台铭说，他指的中国依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就是中华民国，而台湾当然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请陈明通不要在台湾社会配合假新闻传播错误讯息。郭台铭最后还想问陈明通，你当的这个陆委会主委主管的大陆是哪一个国家的大陆地区？中华民国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还是台湾国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在10号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关税税率由10%调高到25%，对中国加大力度施压，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而就在美中贸易战升温之际，路透社报道，美国军方表示，美国海军2艘战舰普瑞布尔号以及中云号今天航行进入南沙群岛的南熏礁以及赤瓜礁12海里范围内，来到中国所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范围内。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杜斯表示，这一场单纯的通行是在挑战过度海事声索，并且依照国际法维护航道通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消美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亚洲股市纷纷倒跌不起，台北股市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过了200点，最后收盘下跌199点，跌幅1.80%，来到1089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378亿。 今天股王大力光股价表现十分抗跌，尾盘收在4745元，微涨1.5%，一口气上涨70元。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70点，跌幅5.35%，来到29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06点，跌幅7.31%，成为89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74点，跌幅3.24%，来到291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09点，跌幅3.23%，来到3282点。5G 网络时代来临，各国陆续开始发展跟积极推广。英国卫报报道，全球气象专家警告，由于 5G 网络使用的频段跟观测气象的频段接近，因此 5G 可能会干扰气象卫星，影响气象预测风暴的能力，进而危及人类安全。报道指出，水蒸气产生的微弱讯号是属于 23.8GHz 的特定自然波长。气象预测人员以这项资讯来推测风暴跟气象系统的可能发展。由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跟其他国家相关机构计划拍卖研判降雨跟降雪、测量气温以及用于分析云跟冰的各项频段，气象专家批评美国这项计划已经影响气象单位收集证据的能力。南方云系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今天全台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Go Unique Suzuki 春意盎然出游去 ，Suzuki 好礼等着您，赏车送独家造型钥匙圈，试乘再送精美运动毛巾，数量有限，送完为止。50万50期零利率，限期实施中。Suzuki， 台湾的美丽与质朴吸引了许多新住民流连忘返，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漂洋过海？是什么缘分使他们落地生根？又是什么动力让他们愿意奋斗挥洒青春？每一位新住民都有一个故事等着我们去探寻。世界里走进来，新台湾人拼向国际。我是李文怡，请锁定三立新闻台，我们一家人。 10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l right. 平静冬日，芳华渐老，一份炙热的爱猛然袭来，你愿意紧紧拥抱，不在乎烈焰焚身吗？ 我愿意用我1分钟的生命换你少长一根白发。 我是光宇，向你推荐这部爱到灵魂深处的电影《平静冬日》，获得亚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人女演员、最佳新人导演。《平静冬日》5月1日全台感动上映， 我愿意。 那些美丽与哀愁，经历苦痛后的彻悟与淡然，都将泪水化作甘甜，以音乐向你倾诉。 TL 江天林全创作钢琴演奏 EP Four Pieces 5月5日正式发行。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要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瞧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天天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 的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哦哦哦哦哦，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再多时差不懂，再多梦太沉重，不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甜蜜和弟弟都在我的心中，虽然已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也把十分心痛爱宇宙，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伍思凯爱的钢琴手。今天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一个 有趣的钢琴手， 对，然后 幽默的钢琴手，朝鲜人种钢琴手。 他说他以前是我们的听众，然后我就向他， 我相信， 我就上脸书看了一下他的直播影片，跟有时候他发文的内容。幽默的人就是会吸引幽默的人， 竟然称赞自己，恶心。 甚至我会觉得，天哪，他这么幽默，我会不会比他还不好笑？哦，因为他真的有些直播是把我逗得哈哈大笑。 我必须要说，就是东吴音乐系的大家出产真的是品质保证。 让我们掌声欢迎 TL 江天林。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哥们有意思，听众朋友大家好，马克玛丽你们好。 然后呢，如果你有看我们那个飞碟联盟网 APP 的话，你就看到他是 Guest DJ。 Guest DJ 什么意思？你们今天不是要专访他吗？ 专访我们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开始专访，这是很奇妙。一开始陪大家陪了四天以后，最后一天才让大家认识你。对对对，超怪的。 就是要吸引大家就是对这人越来越好奇了。然后我就想要听他的那个专辑到底怎么一回事。 okay. 所以呢 Guest DJ 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会强制硬要融入我们的每一个节目环节当中，然后成为我们节目的阿咪老师。 所以是某一种利用。 对，哒哒。所以今天的这个小时我们依旧要进行的单元是 生火灭火。 好，跟我们的 Guest DJ 说明一下什么是生火灭火大会。因为这年头大家就是非常爱花钱，但是你知道赚钱非常辛苦，所以呢就是有些产品他也不知道说这个别人用过好不好用，就想要问说这个东西我到底该不该买呢？可不可以给我点建议，或是你们用过相关产品的心得可以分享给我，像这样的。所以你有任何最近想要生火灭火的东西，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网的 APP 上面。但之前 我最近有想买什么吗？ 对， 我最近没有任何的物欲。 哎呦， 是太辛苦了 吗？心如止水，已经像一滩死水一般。没有啦，我最近真的没有什么，没有缺少什么。但是前阵子很有趣的是，不断的会有同学或者朋友在脸书发文说，我到底该不该买气炸锅呢？ 上个小时， 上个小时有人在问这件事。 那你们有拥有过气炸锅吗？ 没有， 没有。 那你们喜欢吃鸡块吗？ 就是要去真的咸酥鸡店买啊。 没有，气炸锅真的太棒了。 真的假的？ 你骗人。 我觉得它是人类的福音。 What？ 你生活， 对， 你是有气炸锅的人。 我们家有气炸锅。我嫂嫂自从买了气炸锅之后厨艺精进。我哥原本因为他做 因为所有东西都用炸的吗？ 对，所有东西都用炸的。因为原本他做菜真的是太难吃，难吃到我哥。 你嫂嫂知道这件事情吗？ 知道啊，因为他只要一做菜之后我们大家就会说。然后有一天我嫂嫂 刚刚是深吸一口气的意思。 对，因为我哥本身在医院上班嘛。然后有一天我嫂嫂就说，叫你哥回来吃饭。然后我就打给我哥说，江天回来吃饭了。然后我哥就说，为什么？他说，你嫂嫂煮吗？我说没有，是我煮的。我哥说，好，那我愿意回来。对，因为我嫂嫂真的太可怕了。但是自从我的气炸锅之后，我发现他厨艺精进了。 可是气炸锅是到底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丢下去炸吗？ 它就是很奇妙的口感，它没有任何的，就是你 油。 它有的时候必须要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吃花好月圆，就是我们去板豆的时候会有的那个汤圆。对，你呢就是拿刷子在上面刷一层薄薄的油，然后它就很像焚风的概念，烘烤的概念，真的。然后 他讲话是很浮夸， 没有，它真的是焚风概念，所以它整个就是360度就是零死角的完美酥脆， 然后花好月圆在里面讲哗， 对。就是完全是零死角，就是你不会说，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自己用平底锅煎，你自以为油很少，好像很神圣一般，没有，它是完全零死角的，就是整个圆的表面全部都是酥脆，所以我觉得气炸锅真的是人类的福音。 怎么没有厂商找你业配气炸锅啊？ 你当钢琴家太浪费了，你知道吗？你应该当 top sales 的。我现在想要马上去买气炸锅， 对不对？ 他也可以当脱口秀专家。你知道最近有一段很荒谬，他直播也都不认真弹钢琴，他弹钢琴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还会做个瑜伽，做个就核心，就是他就在那个钢琴椅上乱弄就是跟你想象中的弹钢琴人不一样他在聊说，我朋友问我说台东歌剧院椅子好不好坐他就不开心他说你现在以为你是星星的尊爵厅是不是那椅子还会往后躺啊，还有毯子是不是，你要在里面打传说对决，然后就骂他。 对啊，因为他们很少听音乐会，他就问说那我在里面可以连线传说对决吗？我说你试试看。 不是，可是一般人可能他真的没去过，所以他会好奇那个椅子会不会，你知道他可能坐骨神经不好，你要就是。 对了，我了解，可是这真的不是尊爵厅呐。 然后还在那开直播，那骂那些带香肠上飞机的人。 可是你知道，我以前跟那个青春点点点，就是因为我以前是点友嘛，然后我跟你们一样有一个单元，就是玛丽以前会骂听众。有一次我一打开那个电台的时候，就听到玛丽在骂听众，说：“听众朋友，你们为什么撒谎啊？怎么那么爱撒谎？”就在指责他们的人格。我以前有一个单元是，就是接受就那种不负责任的问任何问题，光怪陆离或是灵异的都可以，随便他们要问什么，然后我就每周会在上面帮他们做一些心灵技改， 这一概就对了， 这一概各种有趣的那种单元，现在比较没有了啦。对， 但我相信他就是一个很实话实说、直话直说的人，所以今天你有任何生活灭火大会，欢迎赶快来留言。趁我们今天有个非常特别的 guest 在现场，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给你最真实的回馈跟回应。 Okay. 吃鬼金牛座， 哇！正式跟大家介绍，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非常 他今天不是 guest DJ， 他今天是 TL， 他是我们的专家，生活灭火界的专家，家电用品类的专家，厨房用品类的专家，买过什么全部都买过。 他三明治机也有，然后那个日本的炫技的，就是你可以换那个盘子，所以你要做鲷鱼烧、章鱼烧是不是也可以？各式各样的怪烧都可以，但是他说那个他只用过一次。 我跟你讲，他的你跟他的爱情非常的短暂，昙花一现，你甚至以为只是一夜情而已，他是非常短暂的浪漫。有的时候冲动而买下的东西呢，你根本不会用，因为当你要组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人生很难。 你是一个冲动型购物的人哦。 我还是会评估啦，但是 二手卖给你嫂嫂啊。 可是没有人想，大家很愿意用，但是没有人想要洗。 你知道清洁这种各种家电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设计很繁琐、嗯、就像我很想要喝果汁，可是我每次都很怕洗果汁机会把手给弄伤了 啊，对对，手是你很珍贵的资产， 对，所以关于洗这件事情如果能够有别人帮我们代劳，那我当然很乐意使用、 啊、你身为一个弹钢琴钢琴家，你手那么重要，你从小会有在家里地位是你完全不用扫地吸地洗碗干嘛的吗？因为手是不能受伤的哦。 我在家其实真的没有洗碗、嗯、可是自己出来住啊，当然还是必须要 不得不洗， 对啊，不得不洗啊，对。但是我其实我爸比我还要紧张，我甚至去当兵的时候我爸还说需要把他打电话去跟你的那个对上的人说不要给你做一些有关于手的事儿。 这个奖金打电话就去会被刁到爆吧。 对啊，我觉得超丢脸，我就说爸不要闹了拜托我我说我已经发育完了 这个有好多人问哦，从我这个单元以来，就是很多人都在问，我很想要买 AirPods， 可以吗 ？AirPods， 嗯哼，他是个细心的人吗？ 哦，你说他会不会很常搞丢他？是不是？ 对啊。 所有的无线蓝牙现在耳机，你只要不是细心的人，你就会很常跟他说再见。 对啊，我非常多朋友 AirPods 已经掉了两次了，就是甚至那个 就是一万了， 真的，对，真的非常多人掉过两次。要不要买 AirPods？ 我没办法告诉你，因为我自己的其实是他们送的这边呢，也有祝福江天林同学昨天生日快乐哦， 谢谢 ，Happy Birthday， 谢谢马克玛丽。 有人直接来问了，嗯、生火灭火，嗨，你好， 哎，五爷您， 怎么称呼呢？ 我叫铁人， 铁人你好， 嗯，就是我想要询问的，其实不是产品啦，就是。因为最近就是有一个那个铁人比赛在台东办，但是我真的很犹豫要不要报名。你们觉得参加铁人比赛这个事情是人生中需要达成的事吗？ 不是，有犹豫就不用去， 有犹豫就不用去， 不用。 干嘛逼自己呢？干嘛把自己逼成这样？不用吧。 但人不是有时候就是要逼一下，逼一下。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会得到什么？你期待就是你铁腿之后、然后感觉你的人生就会出现体悟吗？ 那你为什么想报名呢？ 因为我的同事就是他有在练游泳跟跑步，然后从去年开始就是有受到他的感召、然后去上游泳课、就想说游泳好像没有很难、但是提到进一步到跟着去跑步比赛我就有点犹豫 哦，那算 了，但又想说我要不要试试看。 不要啊。不 要吗？ 不用 、 那刚说要 不用两票。那天灵， 我本身很讨厌跑步了，游泳我 OK， 但是我觉得你要真的是自发性的想要做这个改变。如果你没有，然后你也只是想要坚持这种半吊子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做，对不对？ 好， 我是 人生不要做半吊子的事， 没有要就做到最好啊。如果没有，你做一半干嘛啦？而且又累，对不对？ 边跑边哭了。 对，除非你真的在，除非你真的在跑步跟运动上面，你重新认识自己，或者你得到了很大的力量。如果你想要突破，或是你有某一种梦想真的必须去做，那你才会想要去做，而且是自发性的。可是当你有犹豫、我觉得你有可能就会变成樱桃小丸子这样子的态度。 就是想要躺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对啊，干嘛 就没有空开线去游个泳就好了啦。 有，我现在就是偶尔会开心的去游个泳。 对啊，那就很棒啦。 好好，那谢谢你们 解决，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成为了我的几分之几。如果我 早已从彼此的人生中退场，我好不好都与你无关了。 再多问候往往与快乐无伤，也只能独自撑你思念的片刻，泪水淹没岁月，何时甘愿去更遗憾旧恨。曾经愿年岁我都回不去了，不死心不死，还留你一个位置，只是呼唤过。 疗愈系情歌本格派梁静茹，2019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我好吗》。 我好吗？有谁能倾听？有谁会同情？独自等雨过天晴，等不回当时拥抱的激情。我很好，说给昨天听，跟今天一样。 每个受伤的灵魂里， 都有一首梁静茹的歌。梁静茹2019全新大碟同名主打，周星推荐，我好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距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天王就要天王级的享受 ，Osin 四手天王，融合四手按摩和娱乐，搭配环绕音响，还能下载最新按摩程式，满足全家需求。一边享受四手按摩，一边体验视听娱乐， 按摩加娱乐，身心更放松。Osim 四手天王 ，Osim 爱妈有心意，满额加码送好礼。甜甜的香气，爽口的微酸，健酪乳酸饮料，微酸清甜。令人怦然心动的滋味，青春健康的好味道，青春微酸甜，健酪乳酸饮料， 恭喜上榜！ 警察特考6月15号考试，起薪50000铁饭碗。 考前总复习 TKB 警察特考题库班，短期冲刺上榜，把握考前分秒关键。TKB 带您顺利冲进警戒大门， 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我们的 guest DJ 江天林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我们真的是对他蛮过分，然后就来，然后就逼他不停地讲很多莫名其妙的话，分享气炸锅。但目前为止也不跟大家讲说他到底发了什么专辑，他接下来有什么音乐会、 不是星期五才要讲这件事吗？ 是没错，就完完全不透露。然后大家好像也很习以为常，说哦他来了，然后 对啊，今天他就是 guest DJ 啊。 那星期五的时候会是比较知性的深度访谈吗？ 你想要被像刚刚广告一样知性的访谈吗？ 对，我想要这种有温度的。 有温度的。 这个小时呢，我们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所以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有点疑惑，它值得买吗？别人用的心情觉得怎么样呢？欢迎有这样疑虑，把产品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喽。蔡健雅的遗书，有人说那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是天灵排的吗？不是他排的，但是是我他去他脸书偷来的歌单。 因为有的时候我的直播啊，那个民众会点歌，所以我就会弹这些歌曲。 你现在是不是很慌张？为什么手机在讲话？ 对， 而且你七六八想要压低，以为声音就会不见吗？ 他到底在讲什么？ 是我们 app 的声音吗？还是你在看别人直播？ 我没有关小声，是不是？因为我戴耳机听不到。 那你听一看。 我关了。 我好快哦！请问我的女友生日，她说她想要小香包，该买给她吗？ 香包， 香包不是那个 端午节那个吗？ 我想她说是香奈儿包。 你知道男生会自动把它变成比较便宜的那个 part， 便宜的香包要几个就给几个吧。 对啊， 她想要小的香奈儿包，怎么样？ 喂鱼。 哎，你买过最贵的礼物送人是多少钱？你有印象吗？ 忘记了，就是，可是我们都是有主题的，比如说大家交换礼物会先设定价格在1500到多少钱的，所以通常不太会超过。 所以你朋友生日礼物你也是挑适合他的，就是不会说花到很贵这样子。 对，好像还好哎。 该不会你收过一台钢琴吧？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了。穿过那座山，越过那海洋，追寻你的目光，在某个地方一定藏着你最深刻的愿望。我眺望着远方，心炙热发烫，回到最初，让我代替你飞翔。1000个夜晚，多少期盼，1000个晚安，把星星点亮。 请问生活用品家电达人，那气泡水机您的意见又是怎么样呢？该买回家吗？ 实不相瞒，我们家也有气泡水机，同时呢，我的哥哥呢也提供了一台气泡水机放在我们公司经纪公司。大家使用的 频率很高， 很低，非常低。我们会到楼下便利商店买气泡水，可是却不用它把气泡打出来。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 你们公司就是喜欢砸钱。 没有，我们也是有温度的公司。可是我们最常使用的还是公司，比如说一般公司，我们最常使用的还是大桶电锅。其实水波炉的使用也没那么多哎。 你们公司还有水波炉？ 我们有。 天哪， 我们有会计姐姐当时说我觉得可以买水波炉，然后反正就集资嘛，因为有公司，当时有公司的时候老板很多好朋友，然后大家就会像恩主公一样，比如说有那种像建庙基金一样，然后补一个这个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台有人送了水波炉。 那到底去外面买的那个气泡水机跟自己这样就是打出来的喝起来是一样的吧？ 其实差不多。 对啊， 其实差不多，但是也不想要自己去做，还是要去楼下便利商店买的原因是， 因为 那个气泡水机，我不是就把水加进去就好了吗？ 对，然后你按一下就好了。对 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人的那个个性好奇怪哦。 对，大家就会放在旁边，而且不止我们公司大家很少用，连我们家自己的也没有，而且反而最后那个气泡水机它不是会有那个特殊的水瓶吗？嗯，后来我们都变成就是我们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会拿那个当矿泉水瓶， 一般的矿泉水瓶。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气泡水那么容易让人家最后对它就是倦了腻了乏了不爱了疲了累了这样。 好灭火、哦、 所以今天其实真的 T.O. 非常有资格来担任我们今天的主讲，因为什么东西他们家都有都用过、 欸、有人在期待你家办那个二手家电拍卖、欸、你就把东西全部掏出来这样子、 欸、你知道我以前真的是也是因为我经历过很多这样子走过很多错误的路，所以我以前的房间超乱，我同学只要一来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什么东西，我就说 拿走、 欸、 拿走， 我就拿走送你。 真的假的？ 真的。 但现在这个阵头已经改了， 改了，因为我后来就决定说，你有的时候你真的还是要知道说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嗯，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买东西，不讲那种大型的家电，而是生活日用品，你其实根本不记得你买了多少量。嗯、就像我曾经每一次只要去家乐福，我就会想说家里没有抹布，家里没有抹布，可是我根本不打扫， 然后再来 我根本不打扫， 对，我根本不打扫。然后最后我同学他们看我的房间太乱，来打扫的时候就发现说你有没有抹布？我说没有，去买。然后结果他们就发现，在某一个角落我买了大概三袋的抹布，就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有的时候人买东西迷失的状况，可能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缺少了什么。 嗯，怎么会最后结论变成这么的哲 学？你不要因为等一下就是我们要访问， 你现在 想要走那个温暖路线哦，你不要这样子、哦。 我还想说还是要拉回来一下。 哎、欸，不好意思，可以请那个来宾分享洗衣机的挑选吗？ 洗衣机 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 双槽洗衣机很贵哎、欸，你们知道吗？ 双槽 不是双槽，不是双槽，就是 上下分开、那個。 不是，那双槽是老一辈爱用的。我是说那种同时有烘衣功能跟洗衣功能那种洗衣机，好像比较贵。 那你家现在使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就是非常简单的一般的洗衣机，然后因为我们家通风还蛮好，所以晾了很快 就干了。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烘干第一个很耗电之外，房间都会有一个潮湿的感觉， 味道 对， 是啊， 对，而且对衣服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都直接把它挂浴室。那现在浴室不是都有那种干燥的功能？嗯嗯嗯，四个小时就干了，超快。思念如烟，它飞入时间。若是只难以配成几分苦甜，一念婆娑，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眼如针线在晴空疯癫，起伏女红将眼泪坠点，此时经过风雨中且让我应不而诺。 这个礼拜呢，江天麟都会陪着哥哥妹妹有意思一整个星期，他也会来分享他的青春之歌，他也会来漂亮一下，然后当然最后呢，我们会让他有他渴望的知性的温馨的路线，好好的分享他的最新创作。 这一点我不敢保证、 说好的幸福呢？ 今天呢，很谢谢你来，就是帮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家电尝试。 真 的， 家电达人、啊、 已经有人说未来有任何事情就连线你好了。 就是 call out 给你， 不是因为我觉得民众们的疑难杂症应该都是为了买家电在犹豫。 嗯，钱要不要买？买了会不会后悔？就很买了会不会后悔？是一个最这根本没有解答的一个问题啊。 是， 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于，其实这些大部分都是厂商的花招，你听了以后觉得很炫，然后被迷惑了买回家。其实真的不实用。 嗯，今天 除了气炸锅， 气炸锅真的太完美。 我刚刚还有在问那两个牌子，他本身在用的是那个 我会用飞先生的。 他家是用飞先生的。 飞先生第二代， 第二代白色的， 我都已经 对问好了。 你已经问好了， 我已经问好了。 你该不要买了吧？ 没错， 我被生火啦、啊！今天这个 没有差别，是在于你要知道你使用的频率，因为我们家非常爱吃鸡块，跟任何垃圾食物，所以我们每天晚上一定会炸。 你不要用那么诚恳的眼 神，每天晚上一定炸。 欸，工作一天如此辛劳，你回家的时候能够有一盘香酥黄金疗愈的鸡块 薯条、 欸、他刚刚说的那个汤圆非常新，因为汤圆真的很好吃， 我想要吃炸汤圆。 你家买了我就买汤圆去你家，跟鸡块跟薯条去你家放。 而且我们还有炸过，因为有那个有人那种送我们基隆的那种元宵，很有名的那间全家福元宵，我也用那个炸，非常惊人 的 好吃。对，它就是外面是酥的，然后里面是流沙。哦，爱情就像流沙，哦、你知道吗？那样子， 你知道吗？被你讲好饿哦！ 欢迎大家好好的认识七炸锅、 啊。今天感谢你来，可恶，我们都没有用到阿米老师。 对啊，还在带琴呢。 免费的门票代价是人情，免费的网络代价是时间，免费的爱情代价是眼泪，免费往往可能最贵。 先买一送一，用下沙再送一杯，内部有七星连手花莲野地漂亮味，知足盈亏这叫一道也实惠。 我兢兢业业要担尽手跑，才赚到了30多K。用这家机场来优惠的方案，才爬到这市场定位。这一生一世的月出汗水，仅有本需要托管之辈，却好好当当地出小家，半血品就是要对你回馈。起飞， 持续演出，创作不辍，罗大佑免费全新单曲， 免费万岁，大家快快来排队。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魏英，早啊！ 李阿姨，早啊！哇，你的声音好有朝气哦。 嗯，因为我有听你的话，天天喝 养命酒。我是朱魏英，养命酒能够温和守护家人健康，快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林奕华。台北需要新思维，国会需要集战力。奕华为现任立法委员，曾经担任4届市议员和台北市新北市教育局长，拥有立法及行政历练，有专业也能接地气，既能监督政府，也能让您安心。5月5日到5月7日，大安区立委国民党初选电话民调，恳请唯一支持给您大安心的林奕华。 哇哦，500元，耶、yeah, ，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鲁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 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咔嚓， 我是梁静茹。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你们的情话在歌唱，填满空荡荡的夜晚。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本周呢是我们的比利艾利许周。 Yes， 请问你知道比利艾利许怪奇比利的首张专辑名称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简讯编写 UFO， 再加上这个答案。答案你写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再加上你的姓名，姓名你要写中文也可以，英文也可以啊。传送至55123，下个礼拜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 USB 电源转接头一个。那提醒你，这个传这个简讯参加这个活动，每一次简讯就会要价10块钱哟。 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还有我们的 guest DJ TL 江天林， 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 FIR， 如果你说爱我。 孤单灵魂彼此漂流，寻找同一个逃生口，混乱中擦身而过，你看着我听风诉说，曾感受着